么欣赏。爱有点无聊吧，规律的像在看，有些爱多点尝试才有变化。你也在期待吗？兴奋和我一样，碰撞的电流就像烟火绽放。我耍一点疯狂，不染你的头发，我换一个场景，沙发或是厨房。嗨嗨baby we can set it up tonight， 双人舞黑暗里无法自拔。 You wanna say la la la la la la， Hey yeah yeah， OK OK， 想天天见我有几分钟回答，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？就是啦啦啦啦啦啦， Yeah yeah yeah， OK OK，声音仍然声音我心田。

爱都在，你为何离开？可惜永远没有答案。对我 数过满天星光。